我说你真的太难看，你让我怎么请你吃这顿饭？假如你长得一般般，今天都肯定我买单。你真的实在太难看，我真的不知道应该怎么办。你的脸肯定不叫脸，如果没有头发那就是叫地板。有一天我喝多了回家，走错了门，以为爸妈都睡着了，所以动作很轻，跟墙上摸了半天才打开了灯。抬头一看，这根本不是我们家。突然看见一个姐姐躺在床上正在走神，我刚转身要走，她问我想不想坐下歇会儿。这么好的事儿，可谁也得觉得纳闷儿。好多任务能完成，不就靠着这点酒劲儿？没说两句话，他就搂着我的脖子，看着成人 DVD 还给我卷根叶子。我说姐们儿，你不是变态杀人狂吗？长这么好看，让不让人活了？第二天睡醒觉，他变成了丑八怪，要不是昨天晚上大了，今天真就在了。我赶紧穿上鞋要走，拉住我的手，看着我对我说，今天晚上一块儿吃饭吧，今天晚上一块儿吃饭吧，吃你妈的吧。呀呀呀呀，钢琴弹得太牛逼，这么好听的音乐 吃什么饭？ 我怎么能跟他一起吃饭？ 不叫